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剛才我講咧，就係今次係九州之旅咧，就係無意中咧，就係搭上咗呢個遠藤周作嘅小説《沉默》，或者係馬田史高西斯嘅電影咧《沉默》嘅嗰段嘅追尋之路。咁就係完全係偶然嘅，因為喺長崎車站見到咁嘅 booth， 然後咧就係講呢個隱蔽嘅天主教嘅遺跡申報成為呢個聯合國嘅世界文化遺產。咁而亦都好特別嘅一個偶然嘅原因咧，就係同學安排嗰啲地方咧，竟然就係 on and off 咧都會出現嗰啲嘅同江户幕府禁教嗰段歷史有關。咁除咗長崎之外咧，就係我哋去咗島原啦。咁島原咧係個城，就算你話我對天主教歷史冇興趣都好啦，其實你對嗰個城堡咧，你係會好有興趣。大家睇下島原城究竟係點樣嘅咧？咁樣島原嘅天守閣咧，我覺得係我見過其中一個最靚嘅一個天守閣。咁點解咧？就因為咧，佢嘅護城河裏邊咧係種滿咗荷花。咁呢啲荷花咧，其實咧就係咧有一種個名稱嘅，就係叫做宣文蓮花。咁咧就係孫中山佢嘅友人送俾孫中山嘅，咁就以佢嚟呢個命名嘅。咁咧就嗰、那個荷花嗰個嘅範圍係你想象唔到咁大嘅，其實即係護城河，你以為好細啦咁啊。但是那個整個護城河那個種滿了這些荷花呢，你在那個護城河邊走過去呢，你除了看到天守閣之外，你是看到更加多是一片的翠綠，而那個城跡，即是那個下面的城基呢，那些的巨石呢很多時候呢也爬滿了這個的植物在這裡。那是一個大的天守閣來的，島原那個有那些的即瞭望嗰啲矮嗰啲兩三層嗰啲啦，主要嗰個有成五層樓高，係望到好遠好遠。亦睇到咁多個天守閣嚟講咧，當然大家知道喺明治維新之後咧，日本政府就燒毀咗好多天守閣。點解就係驚嗰啲嘅地方政府作反，咁就主動去摧毀咗嗰啲天守閣。其實就唔係因為佢冧咗嘅，係政府唔想呢啲天守閣繼續存在。咁但係去到六零年代，開始鐵路發展、新幹線通車之後咧，就好想鼓勵嗰個地方旅遊啊發展啊，咁所以地方政府咧就重建翻嗰啲天守閣。咁今日大家見到日本嘅城堡咧，真係保存咗江户時代嘅唔多嘅，我諗十隻手指數曬。但係好多你成過百個城堡咧，好多都係六零年代開始重建嘅。咁而島原嘅天守閣咧，島原城咧都係喺六十年代開始重建。佢反而佢唔係話個建築物，大家睇得多都好似千篇一律，但係反而係嗰個環境，我覺得即係島原嘅天守閣嗰個環境咧，我覺得係好特別。因為島原車站佢好嘅地方咩咧？落咗火車行五分鐘就去到天守閣噶啦，就喺對面嘅啫，其實。咁然後咧，你就會見到一條好闊嘅護城河，護城河上面咧就種滿曬夏天咧就開咗嘅一啲荷花喺度。咁好啦，然後跟住你會慢慢上去，一步一步咁行上去。當然都夏天都好熱，因為我去嗰陣時都成島原係成三十六七度。咁但係咧就我覺得係一個值得推薦嘅一個地方。咁啊，裏邊見到嘅咩咧？就係島原之亂嗰支軍旗。咁頭先我提過咧。就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叫做天草四郎。天草四郎就是島原之亂的一個領袖人物，就是帶領這個的當時的天主教徒作反去對抗這個政權。那這個就是他的軍旗了。那我經常都說的洪秀全，在中國的洪秀全就是去到整晚清之後才出現，差不多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差不多而日本的由外來宗教所引發的這個嘅叛亂咧就早好多啦，咁就喺呢個嘅天草四郎今日咧喺島原市裏邊咧就係一個名物嚟嘅， 咁咧就有呢個卡通嘅天草四郎啦，有天草四郎嘅餅啦，有天草四郎嘅鎖匙扣啦，乜都有嘅。其實就我覺得幾有趣嘅。如果喺中國嚟講，冇可能將一個咁樣嘅叛徒係嘛，即係話將個洪秀全變成係一個卡通公仔喎咁樣。咁但係因為呢段嘅天草嘅天主教嘅歷史啊。所謂叫切之丹的那個那個的廣泛的傳播，所以呢就令到呢大家開始對於西方的文化知識和日本之間那個的交流啊，那段歷史呢開始重新去看究竟跟中國去比較有什麼分別呢。嗱，遠藤周作他做呢本寫呢本小說的時候呢，其實他有一個主題嘅，就是話究竟呢個天主教一個強調所謂 original sin。原罪的一個宗教入到去日本的時候，其實跟本土日本的佛教是有很大的衝突，怎樣可以經過一個本土化的過程呢，而令到那些為什麼那些日本的信徒是去到一個最他願意去為了一個信教而犧牲呢，就是為了那個宗教而去信教，是甘心情願地去拒絕搭軌，然後去接受呢個月釣，甚至係釘十喺海邊潮退嗰陣時候，將佢釘喺十字架度，然後等潮漲嗰陣時候去浸死佢哋，亦都有擁落去呢個雲仙地獄嘅嗰啲嘅有抱嗰啲咁樣嘅温泉淥死佢哋。咁所以咧就個小説其實講緊成個即係遠藤周作自己本身嗰個接受天主教嘅過程，亦都咧有所謂對信仰嘅懷疑。咁而最終咧，那個沉默是個神父最終覺悟到的，就是其實宗教的歷程就是這樣，一個信仰的歷程就是這樣，而他相信他自己走過的歷程也都是當日耶穌走過的歷程。那我覺得 是一個挺 inspiring 的 一個電影和小說。那所以我覺得今次九州之旅呢 是令到我自己，我旅途上一直都是想回那個小說和神父在個電影裏面神父所講的事情。離開了這個島嶼之後呢，就去了那同學就說去浸下溫泉，長期附近浸溫泉的地方就是雲仙啦，這樣那就在山上面，也沒有那麼熱，因為在九州的氣温 都很近，其實沒有名古屋那麼厲害，或者沒有京都那麼厲害，即是沒有去到40度，但是都成35度36度。我記得在島嶼的時候離開了個天守閣，行去找呢個一個保存咗喺度嘅叫做武家屋庫，即係當時嘅武士嘅住嘅地區。保存都很好嘅，嗰啲石牆啊，中間嗰啲嘅引水道啊，全部喺曬度。咁我哋行路嗰陣時候，差唔多行到中暑咁滯，因為島嶼係喺九州裏邊好熱。咁就去到雲仙地獄，去到雲仙温泉嗰陣時候，就福田屋就舒服啦，因為嗰、那個。一個六七，即係喺江户時代已經嗰啲外國人喺嗰度浸温泉嘅啦，喺明治時代已經係噶啦，咁就一路一路發展出嚟，咁就好西化嘅其實，就唔係嗰啲傳統日式温泉小鎮，有都好大型嘅温泉旅館喺度，咁就啲温泉旅館設計得好好啊，咁咧就大家都會去一個地方叫做雲仙地獄谷，咁咧就係一個温泉嘅一個露天好似別府啊咁樣，即係嗰啲地熱啊喺嗰個。地下湧出嚟嘅嗰啲熱氣同埋嗰啲温泉水，咁咧就去朝頭早啊！嗰日朝頭早去，咁朝頭早去嗰陣時候就喺個地獄谷門口就睇緊嗰個棟嗰個牌喺度嘅地圖啊嘛，咁樣咁竟然咧就見到個地點，那個地點係乜嘢咧？就係、是、當日原來雲仙温泉地獄就係咧有好多嘅日本嘅天主教徒喺幕府時代嗰度殉教。就是呢推了下去，然後鑑生六死。現在仍然是有個紀念碑，也有當日即當禁教令結束之後，也有一些知名的文化人立了紀念碑，也有一個叫做清七地獄，就是紀念殉教的，那個清七就是殉教。而大家看到這個由這個德蘇富峰所寫的一個紀念碑，就是當日紀念在雲仙地獄殉教的日本天主教徒。咁就而家呢個就係舊嘅啦，咁而家有個新嘅，咁新嗰個碑咧就寫咗佢哋啲名啦，咁亦都係大家睇到啦，佢有個告示喺度啦，就係呢個 雲仙的殉教碑，咁有個十字架，十字架一個就係新整嘅，然後有一個舊嘅，就係、喺明治維新之後整嘅，咁就兩個碑擺埋一齊，咁就係今日如果你細心行嗰陣時咧，你就會喺向北行，行到高位嗰度咧，望翻落去嗰啲嘅地熱喺度噴啲煙出嚟嗰度咧，嗰個位就係頭先我講喺島原嗰個版畫裏邊嗰個所謂地獄圖，就喺嗰度啦。咁所以我咪話係一個好冇計劃，但係又好充滿住偶然嘅情況底下咧，咁我哋就行咗，同埋同學一齊就去行咗一條咁樣嘅去十七世紀日本天主教徒殉教嘅歷史之旅。咁最後尾就去到佐世保啦，我哋咁佐世保係一個軍港啦，即係主要係海軍嘅活動嘅地方啦，咁樣。咁啊，軍艦嗰度有即係好多軍艦泊喺度嘅。咁去到佐世保，咁啊，我哋坐嗰、那個叫做 Seaside Liner， 即係海邊火車、海濱火車。咁海濱火車就係好特別嘅，係藍色嘅火車卡。Seaside Liner 咧就係、行嗰只嘅話，全日本得30幾卡。咁就主要係行九州嘅佐世保呢段線。咁因為佢係經過海邊嘅，嗰條鐵路喺海邊嘅，喺呢個大川灣嘅。是很漂亮的，其實因為你望出去就是個海，你覺得個火車好像在個海那裡走的。那在個火車那裡就看到，咦，為什麼這麼多日本的女仔穿著 yukata 即是浴衣呢？那因為呢就大家分不到，可能大陸人特別分不到，其實日本就和服就是正式重要的禮儀那裡穿，那就是複雜很多的。那但是 yukata 就是簡單的叫浴衣，那呢就是就咁綁住，即係我哋去沖沖温泉嗰啲咯，咁樣。咁喺日本嘅夏天咧，就全個日本咧唔同嘅城市咧都有Hanabi， 即係佢哋嘅花火大會。咁花火大會咧就係佢哋後生仔嘅活動嚟嘅，反而係即係我哋睇香港放煙花就係自由行同埋老人家活動啦，咁樣。後生仔都覺得老餅，佢哋唔係嘅喎。啲男仔約埋女仔出嚟，就或者同學仔就會約曬出嚟咧，個個著住呢個浴衣咧，女仔咧。咁就去呢個佐世保港嗰度咧，就係睇煙花。咁我哋就問佢哋：喂，今晚有咩活動啊？點解會個個著曬呢啲嘅 yukata 咧？咁個女仔就講 hanabi 咁樣。咁我知道就係放煙花。咁咧結果就係所有同學咧就會喺呢、這個喺佐世保嘅港口裏邊咧就遇上咗呢個花火大會。咁係亦都係所謂不期而遇。我覺得係一個。好難得，好難得嘅，即係旅途上邊好多嘢，我哋而家今時今日係冇乜驚喜嘅，因為你有呢個手機啦，你去邊啲地方，你走去 Google Search 已經知道啦，我去過啲咩地方，嗰、那個樣係點，即係去旅行嗰陣時咧，基本上係未旅行就已經完成咗旅行嘅高潮噶啦。佢去旅行個過程裏邊係不斷咁失望嘅，因為你會 expect 好高好高好高，人哋話嗰個温泉旅館係點好點好。這個座河王牛話點好食點好食點好食，或者係呢個嘅鯨魚刺身係點食點食點食。咁但係咧，你發覺咦點解都不外如是嗰陣時咧，你就旅途裏邊嗰種嘅期望落差會越嚟越大。咁但係今次去九州咧，就反而係因為即係烏里丹刀，即係自己都仲係 jet lag 啊嘛，其實喺加拿大翻嚟。咁就瞓得唔好，又開始病，因為冇休息唔夠咁啊。咁就糊里糊塗咧，咁就飛咗去呢個福岡之後，就跟住人哋行。反而咧就充滿住驚喜，亦都咧係好多嘅偶遇嘅嘢，亦都俾我自己諗翻咧。其實旅行有陣時反而冇咁多規劃，或者唔知咁多嘢咧，其實係會帶嚟嘅滿足感咧係會大啲嘅。其實。咁我哋會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你可以PM 我啦。咁我會將嗰啲嘅行程嘅資料話俾大家聽。究竟如果你想真係去睇呢個嘅天草地區嘅世界文化歷史遺產嗰啲嘅喺島外邊嘅教會啊，嗰啲隱藏嘅喺地下教會啊等等，或者係嗰啲嘅當時江户幕府禁教嘅一啲嘅重要嘅一啲嘅文物保存落嚟嘅文物啊。 包括搭繪的工具啊、月吊啊，或者係嗰啲嘅文書啊、佢哋記錄啊，點樣去嗰啲改宗啊，即係棄教嗰啲人嘅 record 啊等等咧，全部保存曬喺度嘅。我覺得係好值得，好值得有機會去睇一睇嘅，即使你唔係信徒。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星期六同樣時間再見，拜拜。